说话。 各位中午好，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。很多朋友呢都把今年称作偶像团体的元年啊，因为这一年呢涌现出了太多这样的偶像团体，而且呢随着综艺节目的火热和市场的这样不断完善呢，偶像团体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，机会呢也是越来越多。但是呢如果要问中国第一个女团是哪一个，恐怕呢绝大部分人的答案和最近几年出现的团体可能就没有关系了。那是哪一个呢？应该是早在17年前就已经成立的 SHE。 那为什么他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做到无人质疑的地步呢？那他们又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呢？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新闻录板块就来跟各位聊一聊最强女团 SHE。 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，一起来说一过聊一聊哈，这个 SHE 唱过了很多励志的、伤感的或者是欢快的歌曲，那么哪一首曾经是各位的最爱呢？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，歌坛星云录。 SHE 这个组合在成立之初呢，其中每一个成员的确定好像都是带着那么一丝的偶然性。那么现在的偶像团体呢都是择优录取，就像综艺节目当中表现出来那样哈，要经过重重的筛选，最后呢留下几个有实力或者是适合市场的留下来。但是呢当初 SHE 他们仨呢就完全不一样。在2000年的时候呢，他们参加了同一档综艺节目，叫《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争霸战》，是吧？这个节目的发展呢，也很符合这个主题。我们都说了，这是美少女争霸，所以说当时呢，相貌并不出众，而且还走中性路线的 Ella， 陈嘉桦早早就被这个评委连爆三盏灯，遭到淘汰。不过呢 ，Ella 的外表虽然说算不上是美少女，但是声音呢很特别，是吧？这也是唱片公司后来又把她给找到，让她参加内部选拔的一个原因。今天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先来分享他们的歌《花都开好了》。 现在往回看，每一步混乱，原来都按错方向。 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，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。哦，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，爱上你，我学会心里面有花。 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，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。 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，爱上你，我学会心里面有花就能够怒放。 都开好了，来自 SHE 组合。其实呢，这个组合只有 Selena 任嘉萱一个人是当初在节目当中表现很优异，一路拼到最后的优秀选手。 Hebe 田馥甄呢，当初也是得到了二次机会的，在比赛当中呢，他因为忘词被淘汰了。不过呢，除了那次失误呢，他在之前的几次演出的这样的表现给人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。所以说呢，比赛结束之后呢，他也同样获得了这样的二次的机会，得以进入到唱片公司的下一轮的这样的选拔。所以说呢，比赛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，充满了这样的机遇和可能。所以说呢，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现状，可能先不要着急，也许呢后面等待你的是更大的一个惊喜。继续来分享他们的歌，天亮了。 滋味我终于亲身体会，天崩地裂，精疲力竭，灵魂不在身体里面，然而万岁万岁，终于和你有个了解。你一遍我一遍，我们的世界最好别再重叠，也别再回想那个太长太长的昨天，太多爱太多泪，别再这样浪费。不像搬个家那么方便，太多细节太多碎片堆在回忆那间房间，但是忍耐一点不去碰它就不危险。你没变我没变，我们到最后才弄懂这一点，人活着不就为了实现一个个心愿，好可惜我和你许了不同的愿。 天亮了，来自 SHE。 海的旅欧说，十年前的每一个人好像都必须有一个偶像吧。最初呢，喜欢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，歌好听，三个女生可爱漂亮，懵懵懂懂的就把他们当成是我的偶像了。长大之后呢，再听他们的歌才发现，并不是只是悦耳好听那么简单，每一首歌传递出来的都是积极乐观不刻意的正能量。他们真的永远是我的初心，喜欢他们真的为他们觉得很骄傲。回顾当初 SHE 组合刚刚出道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特别看好他们，因为第一张专辑发行那一天呢，尽管唱片公司之前已经尽量去做了宣传工作和准备工作，但是因为突发了911事件，导致呢当天的报纸和新闻节目根本没有人去关注他们。当时呢，这三个人也是做足了心理准备，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变成一片歌手，就是呢发行一张唱片然后就这个销声匿迹的那一类，毕竟新人嘛，第一张唱片的成绩呢还是挺重要的。那么幸运的是呢，他们的才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埋没。当时呢，这个时政新闻的热度慢慢降下去之后呢，人们重新开始有心思和时间来关注娱乐板块的时候，哎，就很惊喜地发现了这个组合。接下来分享他们的歌，热带雨林。 处全都要不到回应，悔恨就像是绵延不断的丘陵，痛苦全方位的降临，悲伤如情是夜下落不明，我找不到那些爱过的曾经， 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。歌坛星云录。 好的，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，陪伴各位，我是英超。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聊的是最强女团 SHE，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。其实呢，他们的第一张唱片的销量成绩还是很不错的，尽管发行的第一天的反响不大，但是不久之后呢，销量就呈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。于是呢，华谊唱片就决定趁热打铁，不到三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就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《青春株式会社》，销量呢再度攀升，在台湾地区的销量呢是突破了25万张。如果说第一张专辑呢让 SHE 崭露头角，那么这张专辑呢就让人们清楚地记住了他们。 半年之后的第三张专辑《美丽新世界》延续了第二张的热度，销量呢也是有所突破，达到了28万张。这个数量呢是仅次于周杰伦的《八度空间》，拿到了年度销量的亚军。接下来听歌依然是来自 SHE 组合的《美丽新世界》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《魔力》。 有一首歌 要送给你， 听好。 魔力来自 SHE。 齐峰说，星光这首歌呢我很爱听，但是偶尔的听一次，现在三个人各自发展的都挺好，却依然喜欢啊。下面这位朋友名字好霸气，他说胸肌加起一支笔，他说2004年的时候 SHE 在综艺节目当中说无法想象 Ella 温柔妩媚的样子，说 Selena 就是小公主，特别爱美，哪有镜子就哪里照，说自己梦想是做家庭主妇，说要是有人单飞出唱片，还有人说会选黑碧，可是呢黑碧说自己不可能红，一点自信也没有。十几年过去了，最男人的 Ella 最先结婚生子，长发飘飘，在101上教导着90后如何性感勾人，最妖气美丽的 Selena 顽强的和命运在做斗争，最没有自信的黑碧成为了一线歌手，做起了各种导师，这大概就是人生吧，所有的假设真的成了假设。还好没忘记你们也曾是少年，你们分开各自美丽，但你们仨在一起的时候才做回着最真实的自己。刚才呢我们提到的关于 SHE 的名气唱片销量都是在台湾地区，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在内地这边呢还不算是非常红，那么直到呢第四张专辑 Superstar 出现，同名主打歌呢让他们的人气迅速蔓延，而且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开始定下了专辑制作的一个策略，那就是设置双主打歌曲，而且呢风格不一样，

2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是阴到多云的天气，下午可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转多云，有分散性的雷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，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，感动在心里。好歌会说话，送你一份真情。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，和你谈谈他的过往。歌坛星云录。 11:32，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。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最强女团 SHE，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，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，一起说一说最爱的 SHE 的那首歌。湖畔说，他们当年是成功的掀起了华语歌坛女子组合的浪潮，但是呢，也称得上是彻底断了其他女子组合的路，直到今天他们依然是无法取代的。哇，这个评论好高啊。几个点说，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一本杂志，讲的是男生要找什么样的女朋友，文章里给的回答是任嘉萱的声音，田馥甄的容颜，陈嘉桦的性格，说的就是 SHE 的综合体。但现在呢，再看这三条，好像随便哪个人都能符合这三个条件，所以说我相信他们的关系依然很好，好到互相影响，互相改变。那么其实呢， SHE 的演艺道路能够如此的顺利，很大部分都要归功于唱片公司。别看华研唱片2000年才成立，但是呢，来头呢并不小，他们的前身呢是上华唱片。当年的上华唱片被环球唱片兼并之后呢，内部人员另起炉灶成立了华研唱片。所以说呢，虽然说这是一家新公司，但是呢，在制作歌手、制作音乐方面却都是老手。顺便一说呢，其实公司最开始也不叫这个名字，华研，研的是石头右边一个开，而是叫宇宙国际音乐。是不是听这个名字大家就想起来当年那个宇宙美少女争霸赛，明白是怎么来的吧。好吧，下半段继续来听歌，一起来分享 SHE 组合的一眼万年。 成红毯，见证我 一言万年来自 SHE 组合。当年呢，华研唱片旗下的歌手不是很多，而且呢，因为前身是上华唱片，所以说依然拥有很多的资源。那么这就使得在最开始的几年呢， SHE 一直享有着公司里面最全面最丰富的资源，这也是他们早期能够实现高产并且保证质量的原因。不过呢，这也导致公司给自己打造了一把双刃剑。虽然说 SHE 的名气够大，大到能够当做公司的招牌，但是后来公司打造的其他几个女团都在 SHE 的光芒下黯然失色。2010年之后呢，公司陆续打造过几个女团，都是打着 SHE 师妹团的这样的喜好，并且呢都斥资不菲，但始终呢都是反响平平。继续来听歌，中国话。 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。 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。 伦敦玛丽莲买了件旗袍送妈妈，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， 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。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，评上巨鹿的变化。 平平仄仄，平平仄，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 扁担宽，板凳长，扁担想绑在板凳上，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，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，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。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？哥哥弟弟坡前坐，坡上卧着一只鹅，坡下流着一条河。哥哥说 坡的河， 弟弟说 白白的鹅， 鹅要过河，河要渡鹅，不知是哪鹅过河。 全世界 来的我不高的胡琴配着电吉他， 各种颜色的皮肤，各种颜色的头发，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。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，这些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，评上巨鹿的变化。 仄仄平平仄仄平， 好聪明的中国人，好优美的中国话。 有个小孩叫小杜，上街打醋又买布，买了布打了醋，回头看见鹰抓兔，放下布喝下醋，上前去追鹰和兔，飞了鹰跑了兔，撒了醋湿了布，嘴说腿，嘴说嘴，嘴说腿爱耍嘴，腿说嘴爱耍嘴，光弄嘴。光弄腿不中嘴，不如不讲嘴和嘴，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谁说腿？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，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，全世界 中国话来自 SHE 组合。那么最近几年呢，随着偶像团体的出现，有一个词呢也被大家常常提到，就是 C 位。那么这个英文字母 C 呢，是单词 center 的缩写，意思是中心的位置。那么中心的意思呢，就是中间的位置呗，是吧？核心的位置，是吧？一般都是这个团长啊、队长啊，是这样。那么 SHE 组合当中的 C 位是谁呢？答案就是没有。虽然说呢，很多演出和活动当中都是 Selena 站在中间，另外两个人呢站两边，但他们从来就没有固定 C 位这种设置。我们翻阅他们所有的唱片和单曲的封面，都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出现在 C 位，而且呢没有规则，并不是说这个谁在那个时期人气很高就让谁上，也不是说固定今天你明天他这样的轮流方式。那么他们的挑选封面都是在众多唱片当中挑最好看的，所以说根本不在乎这样的站位的问题。而且呢，三个人同时现身的时候呢也特别有讲究，比如说对他们而言呢， C 位不能说是这个最重要的位置，而应该说是最需要保护的位置。比如说当初 Selena 被烧伤露面的时候， Ella 和 Hebe 就把她保护在中间。比如说12年的时候， Hebe 田馥甄凭借单飞后的第二张专辑，在当年的金曲奖获得7项提名，但最终颗粒无收时，另外两个人呢就把她围在中间安慰她。再比如后来 Ella 怀孕的时候，他也是被围在中间的，所以说呢，这样的词对于他们来讲是不存在的。继续来听歌，不想长大。 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不谢的玫瑰花？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？我并不期盼他会有过理解和白马，我惊讶的是情话居然会变成谎话。 为什么幸福的情话要飞得那么高？为什么苹果和拥抱都可能是毒药？我从没想过有了他还孤单的可怕。我突然想起从前陪我那个洋娃娃。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我宁愿永远都被人杀。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，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。 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？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，等他一去到别做城堡吻另一双嘴。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？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？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瑕，我只求爱情能够不要那么样复杂。 不想长大，来自 SHE 组合。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，我是英超，继续直播陪伴各位。今天我们来聊最强女团 SHE。刚才呢，我们提到了金曲奖，这个可真的是对于 SHE 组合和歌迷来说都是一个痛处。因为从出道到现在，虽然说他们已经是公认的中国第一女团，但是呢只在03年得到过一次最佳重唱组合奖。而且呢更加雪上加霜的是，这唯一的一座奖杯还惨遭丢失了。因为华研唱片的公司地址呢经过好多次的搬迁，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弄丢了好多好多的东西，其中呢就包括这一座唯一的 SHE 的金曲奖奖杯。那对此呢 Selena 本人呢也是半开玩笑的表示说，哎，家贼难防啊。继续来听歌，安静了。 安静了来自 SHE 组合。今年呢是他们这个组合成立的第17年，也是他们单飞不解散的第8年。对于一个组合来说呢，单飞不解散的年头比组合天天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，但是名气影响力始终居高不下，足以说明这个团体非常成功。尽管说这几年呢，很多歌迷都在抱怨唱片公司不再给他们发专辑，每次都是等好几年才换来一首单曲，但是呢，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过，其实呢，当年的 SHE 很难再回来了。 Selina 在生活和感情上都经历了浴火重生， Ella 呢也从假小子变成了贤妻良母， Hebe 的单飞呢格外成功，成为了女文艺青年的代表。他们聚在一起呢，可以继续说笑，也可以继续唱歌，但是呢，要让这三个已经年过30、历经世事的女人再像当初那三个女生一样，其实真的很难了。与其那样，不如祝福他们吧。好吧，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，我是英超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歌《花又开好了》。那么这首歌呢，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刚开始的那首《花都开好》的续篇。我是英超，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，明天依然是11点钟，876北京文艺广播，再会啦。 下八月在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，在八月的每个周五、周六、周日、周一，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，下单即可立减50元，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，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。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，各位好，我是王磊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请来了许莹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小琴即是海参。 嗯，大家好，买海参找小琴。小琴呢是从1999年就做海参了， 嗯， 我们今天2018年做海参第20个年头了， 嗯， 可以说非常的专业。今天给大家带过来的呢是我们的即食海参，是明星产品。 嗯， 以前啊咱吃海参都是干海参，还得泡发， 对 对， 时间比较久， 麻烦，然后还不会做。 嗯， 但是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过来的是即食海参，小琴给您发好了，打开就能吃。 嗯， 然后呢，今天这个海参呢是3年左右的，咱夏天了嘛，你看体能消耗也大，有流汗，